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哼，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9月3号话而家时间10月3号嚟。10月3号过咗啦，屌你 就喺度讲啦。 你讲埋啦。因为我唔知道可能未必系今日而家呢集叫呢集咩就可能摄咗一集那些年喺落来又未知嘅话啫呢。咁啊即系其实有理由嘅，点解我褪到咁迟先讲嘅，我特登去分配。因为严打期间即是一定是嚴打啦，话声你听，我真的唔会点去玩嘅。咁我其实刻意留咗啲节目咧，喺呢几日讲晒佢嘅。咁其实点刻意留都好，我都仲未够节目噶。讲埋呢一集咧，其实我冇噶啦，我唔会讲其他噶，因为佢某程度唔好吹开啦，系咪先？咁所以某程度遇到难处。如果譬如某啲时间我揾唔到阿的六个特别节目咧，就可能咧要停一集至两集嘅。咁某程度我唔知台开未啦，如果台开咗之后停一集至两集，扑街大家利是啦， 咁大家利是啦，系咪先？开台你停， 所以我等我之后我旧节目咧，我先会开台，我先去听 ，OK 咁慢慢等下啦，即系冇办法唔等嘅，因为钱又筹唔到，叫你俾你，叫你捐下又唔肯捐，即系你咪惊我系惊益紧咗我咧，系咪先？我就唔捻明啊！不如我俾条数你啦，你哋自己搞掂佢啦，系咪先？我唔系钱多，十皮嘅 交数啊， 交数啦，好心俾你。系啊，神山虎啲系令我 cover 翻我啲人工嘅啫，其实 cover 唔到啦，系咪先？你知我啲人工噶啦，系咪先？咁最得起嗰啲又系 cover 翻我啲人工嘅啫。咁你可以计到条数，最得起系出面卖几钱，我卖几钱。OK， 咁你就知道我其实我一盒系赚你几多钱啦。 啱啊， 真系好捻柒少啊！就话声嚟听啊，我系希望有啲买卖，等你识下俾钱。但系买卖识俾钱，即系佢哋讲捐你就唔肯嘅。我唔捻明点解可以黄杨达嗰啲咧，就屌你50,000就50,000，300,000就300,000嘅。 其实有冇咁大数咧？其实你觉得佢会即系会唔会有啲人？ 即系我唔清楚啊！即系其实人系定个目标嘅，即系好似大班咁啊！大班话要永续 啊 D100 就要3,000,000 啊！ 咁咪为3,000,000个目标去筹咯 啊 ！OK， 佢筹到 啊， 咁咪3,000,000 啊！ 黄杨达要做呢个议会狗仔队 啊 ！OK， 想筹300,000，佢咪去筹咯 啊！ 咁而家。佢都话筹50,000嘅咯，即系我要搞网台，我系要10皮嘅，我筹到1皮嘅，我筹咗3个月咯，人哋几日，我唔肯明啊，我唔好明点解，即系啲人系信任嗰啲大奸大恶啊，大奸啊，政棍啊，都唔信任下我做咗10年嘅人，我唔好明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嘅，话声听吓。即系系咪觉得我好黑啲咧？ 你唔够污糟啊！你玩政治污糟噶嘛，大佬？ 即系系咪要收费咧？我同我因为早轮有个新加坡嘅网友过嚟，就同我倾下偈。咁我话我哋倾过啦。我话其实我都讲咗好坦白，其实我一路好想讲，即系讲咗俾佢听，我就喺节目度公开埋。我搞收费一定可以啦。我使乜多啫？我只要我。喺我听证里面1%人肯俾钱就得啦。即係话简单啲讲句。我有300人肯俾钱就得 啦。 300人每人每一年俾1,000元999就得啦。咁就已经30,000啦咪呀。 啱啊。 30,000一年我就已经够晒啦。我唔使 fee 俾你，我只係负责做呢300人听就够啦。 係啊。 一定有喎，话声俾你咧，一定有呢300人喺度啊！ 讲我300个老细够噶啦， 系有呢300老细，点解我唔做收费，净系望嗰300老细、300人咧？系要望咁多人咧？我就希望我唔希望收钱 啊！ 但系如果坦白讲，迟早有一日， 个台又开咗 啊， 跟住其他消费一多咗， 嗯， 我搞唔掂，我逼我你又逼我收钱 啊， 咁嗰啲諗住唔俾钱嘅嗰啲，你哋就唔使唔使听 啊。 OK， 咁就更加唔好就唔好再嚟问我。哎呀，牛哥， 好唔好验收啊？ 常平安唔安全啊？哎，我同我老婆，我女朋友嗌交啦，而家点解决？你唔使讲，又听都冇得听。就等于杰斯，佢都有几万听众，而家自己私人搞咗个杰斯频道，我估佢啦吓，又咪又系几百人咯，赚一千蚊，咁又系三十万咯。啊，一捻样咯，估啊，我估啦，咪三十万咯，又系咁，我做又系咁样咯。其实我同杰斯个听众重叠噶嘛，大家都差唔多。OK， 咁我觉得我又咁样样，咁但我就唔想，我唔想收钱，我真系希望，你知我左仔嚟噶，我希望资源分配 啊， 咁希望真系即系有能力嘅网友咪多多少少捐啲咯，咪捐啲啦，买啲嘢啦，系咪先？冇能力嘅，少少地都捐啲，都买啲嘢啦，少少地啦，我唔系要求你个个俾一千喎，大佬，一百二百都好啊，五十都好啊，甚至乎有位网友，佢日日都俾一毫子我嘅，即系差唔多日日啦，有时系俾一蚊啊，有时俾毫子啦，我觉得咁样 OK 嘅， 咁 OK 噶，积少成多，你觉得？ 因为系咯，积少成多咁样，咁一个月都可能有三蚊啦， 系咯， 咁三蚊都好多好啊，即系好捻过你斋听，你唔俾啊嘛，即系而家其实有时话，佢因为佢每次俾一毫子你咧，佢都谂一个藉口俾你嘅，我觉得你系除咗系俾紧钱之外，你都系用紧你自己嘅脑同我玩紧一个游戏噶， 系啊， 咁其实有啲咁嘅人啊嘛。咁當然我成日觉得一毫子少啲啦，咁最好加一蚊啦，一蚊二计啲啊嘛， 啱啊。 咁啊，但系都唔紧要，因为我觉得几好玩，一路玩落去咯。我又唔使咁辛苦嘅。你佢你俾完嗰一毫子或者俾咗嗰一蚊我都系俾翻幅图佢啫嘛。多谢啊，敬礼笑啊咁样俾佢啫嘛。我觉得 OK， 即系人哋可以，我又唔系要得多。讲真，即系坦白讲，如果我听众每人俾一蚊，我够噶啦。我够噶啦，每人俾一蚊，你不如就试下俾一蚊我啦。系咪先？听紧人俾一蚊我就够噶啦。但唔好意思，啲人系一蚊都唔会俾你。 咁你去玩，你搵节目题材，你真系要钱喎，大佬。 唔系，我依家唔系嗰个节目题材，系我讲搞台。 系咯，即系咁讲啊！你意思即系话你就算搞台，你都要节目题材啊，大佬。你拍电视剧，你都要 嗰啲我咪自己搵咯。我从来冇谂住喺幕外搞台嗰啲钱 back up 我去叫鸡啊！我从来冇谂过，亦都冇可能啊！你点俾得够到我叫鸡？ 一蚊都搞唔掂啦，但系咪买土未够钱？ 系咪先？但系如果你，但系点解你哋唔肯咧？我唔系好明白你系中意俾黄仁泽嘅，或者中意俾阿郑兴汉嘅你俾咯？你俾佢哋唔好听我咯。我话唔系俾你唔好听我，我啲听众好捻优质，唔系傻閪，唔系戆鸠仔。OK， 唔捻喺度呻啦，中意俾唔俾唔捻俾阿鸠柒啦，唉死捻咗佢。好，讲啊讲翻，即系话你讲翻九月三号屌咧，我真系。即系拉到几捻长啊！而家 拉足一个月， 拉我最捻拉布话声咧，即系我选立法会议员应该朱海迪行埋一边，话声你听，即系长毛行埋一边，话声你啦，讲拉布呢样嘢。即系话说上九月三号嗰次，咁就阿碌，我得仲有一个广州嘅网友同埋我，同埋阿空少啦。咁空少嗰件女就乳胶过敏噶嘛， 系啊， 咁我记得。阿空少嗰件女都几靓噶，嗰件女都几靓噶，但系我就佢嗰件女唔肯加我微信啦，今日算数啦。阿碌嗰件女就算捻把啦，阿碌中意啫，梗系啦，对灯系佢灯系史上最大嘅， 有冇咁恐怖啊？ 即系我见阿碌坐嘅女系史上最大嘅，即系阿碌唔使讲啊，佢一定系中意大波，唔使讲啦，我已经知道啦。佢八字都好啦，都要大波嘅。OK， 咁啊，阿碌嘅嘢唔好讲啊。咁又试下讲下广州嚟过嘅网友啊。年青才俊，佢某程度应该系跟我团嘅最后生嘅一个。 系 今年27岁。 OK 喎、 27岁喺大陆喺广州做嘢嘅人。 我問佢做咩嘅，咁佢係做啲從事金融行業嘅。 係。 哇，呢啲人都搵唔少錢喎。 啊。 揸住個車仔 ,ok? 咁啊咁啊一早就已經約咗佢喺京畿八立 啊 商場嗰度等啦，佢時間長咗，佢就早咗嚟。咁、 啊、 我哋跟住食飯啦，食嘢啦。 講廣東話嘅。 純廣東話。 係。 即係呢啲廣東人嘅廣東話啦、 啊。 當然唔係我哋香港嘅廣東話啦。咁溝通一定冇問題啦。 冇。 我最唔怕㗎，其實聽得戰艦嘅就一定係廣東人嚟㗎。 係。 就算你唔係廣東人呢，你都係即係你就算你湖南湖北，你都一定識聽廣東話，識講廣東話，你先可以聽到我戰艦俱樂部。 嗯。 所以我嘅團嘅團友呢，即係最遠就應該就只係去到 廣東 廣州嘅啫。 啊、 廣東嘅啫，廣東嘅啫 ，OK。咁、啊、呢位有廣州網友啦，咁啊年青才俊，咁啊一齊玩啦。咁我就從來或者佢係我首次嘅國內朋友，應該或者咧、 嗯， 應該係啦，定係第二個咧， 都唔止。我之前 我記得以前都試過 都有試過，不過唔係去神秀咁解 啊。OK， 咁啊應該佢我一隻手指過數得曬啦。 啊 跟得我團嘅國內嘅朋友嘅， 嗯， 咁佢俾我嗰個感覺就同其他網友唔同喎，佢係消費能力可以做到好高喎， 啊， 咁、啊、當然啦，我開頭開頭喺微信嗰度佢問我消費幾多，我開手開個價落出嚟五四千，我都幾乸嚟嘅，咁樣 OK， 跟住見面啊嘛，佢到玩咁差唔多噶啦，跟住嗰個我就話係噶。我廣州玩都差唔多，跟住我就因為當時阿碌唔喺度，得我同空少喺食緊飯。 嗯 ，sorry 啊。咁跟住咧，我第一時間就問廣州有得玩？ 有， 唔係，即係可以好神實咁玩，因為我有一個錯覺，廣州係有得玩，但係啲女係貴好多嘅， 同埋啲女應該冇咁得嘅， 係冇咁得嘅， 因為啲人會、okay? 即係嗱，其實老實講啊。本地人其實或者我哋叫外省嘅呢大部分好兩極化嘅據我所知，因為我都好多即係喺大陸做生意朋友呢，佢哋要去玩一係就玩最貴， 嗯， 就唔會玩最平， 嗯， 咁好啦，咁你嗰啲中下價啲都要生存咁，你話喂喺深圳嚟講都叫仲有一班香港人啦、 嗯、 啊咁你話好似廣州咁其實好少香港人走到廣州玩嘅， 少 啦，咁嗰班人點樣即係有咩人去消費呢，咁你可以繼續話俾我聽，究竟係廣州點解會係咁嘅價錢？第一女得唔得呢？又 嗱，咁當然啦，同你講嘅差唔多啦，有平有貴啦、 啊， 即係佢係一般嚟講，佢一般嘅應酬嚟講，即係個意思啦，唔、 嗯、 係應酬嘅，即係同神秀差唔多， 嗯，但係質素咧， 因為佢未見過神秀女噶嘛、 啊， 所以佢冇俾個質素我咯。咁就要睇下我嘅，佢話我都想睇下神秀啲女得唔得 啊 ？OK， 跟住佢啊，我跳過我老闆啦。最後佢俾我嘅嗰個結果係廣州啲女，如果收咗咁嘅價錢係仲得啲， 即係覺得神秀啲女冇咁得， 即係仲得啲咧，就可能揾大家差唔多啦。 咪可能咁啱嗰個唔得啫， 因為唔係佢嗰個好得，佢嗰個好得啦。 嚇、 啊，喂，佢都好似。揀老婆咁揀㗎啦，吓、啊、因为你知啲而家啦，呢九月三号之后嗰次啲係两件过嚟㗎嘛， 啊、 我哋佢都係揀咗几转先揀到㗎、 啊、 但嗰件係最得嘅，我哋四个男仔揀嘅女佢係最得嘅、 啊、 最靓嗰个啦，应该咁讲啦 ,ok, 最靓嗰、那个。因为我都问佢攞咗微信㗎、 嗯、 我係曾经问过佢嗰件女叫佢哋私下出嚟玩得唔得㗎，佢话佢话唔得闲都冇办法啦，咁唔知㗎啦。喂，佢咁样即係话讲一样嘢，即係原来广州你肯俾到你知啦，我识啲网友，广州嘅网友或者佛山嘅网友 ,ok, 讲法同城啦。佢通常都唔会点即係唉唔好话唔好我唔敢话人穷，即係佢唔会消费得咁高，佢通常都係喺啲仓嗰度揀女嘅啫，咁好少去嗰啲卡拉 ok, 咁、 啊、 所以其实我就知道廣州嘅卡拉 OK 唔平， 嗯， 咁其實而家2000蚊過夜係唔平啊， 啊， 確實唔平啊，2000蚊過夜 ，OK, 啊，咁啊廣州2000蚊過夜，即係普通嗰啲，咁因為廣州嗰啲通常都係 艾倉啦，咁艾倉啊幾百蚊啫，一百蚊啊，百五蚊咁樣，都同深圳質啲平嘅平裝差唔多。 嗯， 咁啊冇得比，所以咁樣一路二路，我都一個錯覺，亦係認為廣州係貴，貴得嚟唔靚。 嗯， 我成日覺得咁樣嘅。誒，經過嗰個網友咁講話，其實啲女仲好過神秀嘅。 嗯， 即係我佢咁見啦，因為當然嗰個睇女唔多啦。 嗯、 當然有豬扒啦， 嗯、 啊亦都有靚女啦，咁、 嗯、 如果喺個網友嗰個角度嚟講咧，啲廣州個網友角度嚟講咧，2000蚊嘅話，不如去廣州玩。 但係酒店嘅質素又如何咧？自己訂酒店定係嗱，其實因為酒店呢一樣， 嗱你不能夠用神秀去講， 當然因為神秀五星級， 五星級一個平價嘅五星級，你350蚊住五星級，你冇可能嘅。 即係你係維也納首間喺深圳開嘅一間五星級酒店，咁、 啊、全國 全國我唔知啊， 全國一定全國。 咁但係你調翻轉，你話喂去到廣州玩，可能係啲軟件得，但問題啲硬件又得唔得咧？ 非常之好啦。廣州我就去，我就去，其實我就成日去嘅，因為唔好成日成日啦，我真係一年都去一兩次啦。即、 啊、 係首先有個聖文化節，我會去啦，係咪先？嗱、啊，咁、啊、我亦都有啲朋友喺廣州，我會見下面啦。咁、 嗯 啊、我又去嘅。咁如果平價嘅酒店咧，佢仲閪過七天。 嗯， 即係閪嘅，即係點講咧？佢嘅維也納差過廣州維也納差過。 哦，咁啊未。 深圳維也納 未住。 唔係。 我只能夠話普遍呢嗰啲叫做200多蚊嘅酒店呢，叫酒店或者叫賓館嗰啲呢， 好普通， 唔得啊， 唔得，好普通，得好普通，好普通，好普通。即係如果譬如我哋要去滾 ,ok, 即係我哋要去嫖咁計，我哋要搵維也納係咪要維記沙灣咪沙新沙，我成日去嗰間講緊維記嘅級數，廣州五嚿水到咯，五嚿水 到啦，四嚿， 五嚿水啦，四嚿水五嚿水到啦。咁啊，如果但系我住即系沙头嗰间，即系沙巴金沙嗰间维记系四嚿啫喎。 嗯， 即系起码俾得够咯。咁、啊、酒店嚟讲，佢真系差啲、啊。甚至乎我哋好耐以前去一个机场打飞机嘅，叫永安酒店，唔怕讲啦吓，咁啊唔出去，唔知永安定平安唔记得咗。咁嗰啲酒店都旧啊，因为所以你一系住啲新嘅酒店。舊酒店完全唔得啊！喺廣州 ，OK， 咁啊，個網友就 OK 啦，因為個網友就第二朝要 翻工啊， 好似要坐飛機 嚇， 係啊，佢趕嚟同我玩嘅啫，咁、啊 哦、 跟住佢冇同我哋宵夜，一 Q 一 Q 苦啊，真係 一 Q 算，咁阿碌就唔慣咗唔宵夜啦、 啊， 其實咁啊，阿空少慣同我宵夜嘅、 啊， 但係 咁冇寂寞咯，得個四個人， 唔係啊，阿碌唔少嘢走咗。咁廣州個網友因為聽朝 坐飛機嘛。 坐飛機所以佢又唔可以。 聽朝打飛機，所以今晚就要早啲返去。 你記住過夜啲女先會陪你食宵夜。 啊 ,ok, 如果呢 Q 啲呢唔會同你食。 梗係啦。 ok, 好正常啦。咁一個個廣州個網友都係一 Q, 因為第二朝要坐飛機嘛。咁佢又唔食宵夜啦。咁正方我同空少。加埋四条友唔撚柒食啦，咁就唔食㗎啦，咁各自各上房啦，咁、 啊、 我哋慣食宵夜㗎嘛，咁我咪覺得 好似空溜溜 咁有撚肚餓囉，咦原來神秀有外賣 啊， 條女知道我想食宵夜 啊， 佢就打電話落去大堂 啊， 同嗰條友講話我要一個乾炒牛， 我乾炒牛河， 我要我要個炒河， 要個沙窩粥啊！仆街， 炒蟹米粉 啊！ 真係嗌咁樣嗌嘅喎，咁我唔知幾錢啦，乜時間賺啦？咁啊嗌完之後，咁啊 即場俾錢嘅， 未啊係啊，即場俾錢， 即唔係卡落張房單咯， 冇得加㗎、啊，我哋冇押金啊嘛，即係你可以試下押加嘅，但我覺得應該唔得啦，咁啊嗰兩嗌完之後，咁跟住嗰段時間咧，咁我已經沖曬涼。浸晒浴缸，因為佢條女唔肯浸啦，咁我自己浸啦，浸晒浴缸，擎晒乾水，咁都未，仲未嚟嘅，咁嗰段時間戇鳩鳩咯，同嗰件女，傾下偈先啦，屌你老味，咁啊，問佢幾時嚟做啊？嚟一你啲 踩家賊啦，開始， 平時唔問呢啲咁嘅嘢，屌你都搏嘢啊！一係三個六，你開唔開？一係搏嘢啊，係 但有啲時間又等緊個外賣， 戇鳩到即刻要問翻查家宅嘅問題。 查家宅啲最撚古撚最撚老母啲，咁啊，我嚟咗一個月個幾月嘅啫，個幾月嘅啫。 咩鄉下？ 我冇問喎。 啊， 咁啊，傾 ，OK 啊，傾。我傾埋你都唔知，我乜知乜撚嘢戇鳩嘢啊！ 你讲广东话嘅同佢， 唔系普通话， 哇，痛捻苦咯，更加 痛苦， 佢更加痛苦啦。你啲普通话，佢又听唔明，佢讲啲普通话，你又听唔明。 我听得明嘅，佢听 少少咯，啊， 叮当叮当，跟住叮当到，哎，攞外卖食嘢， 啊， 咁啊，一个河粉，一个炒米粉， 啊， 几钱咧？ 15咯， 唔得， 一个啊， 五星级酒店啊， 佢系嗌外卖啫嘛， 外卖。 唔系嗰个酒店， 你记住，间酒店系唔容许外卖仔上嚟嘅。 啊， 外卖点样咧？外卖仔将嗰个外卖送到上去大堂， 跟住大堂啲人咁上。 大堂系啦，跟住同佢讲话：，喂，屌你老尾！诶，我你哋个客几多号房？ 啊， 嗌咗呢样嘢，你点解送上去？咁嗰个大堂嘅人咧，即系维记嗰条友咧，即系嗰间五星级酒店嗰条友，就会送过嚟啦。 啊， 开埋股啦。60 即30蚊个， 30蚊个 贵啊！咪福田口岸咁嘅价钱咯， 系咯系咯，贵啦，即系大佬，你知唔知道我平时住福田口岸7天，整一个炒米粉几钱啊？ 15蚊咯， 8蚊， 八蚊，哦，炒米粉8蚊， 8蚊 啊， 炒河粉都系8蚊 啊， 哇，呢个30蚊一个，几靓贵？ 哇，大佬，五星级酒店食， 咁我 炒牛河， 唉，俾60蚊啦，因为我知道冇得扣啊嘛。 啊！ 唔好扣，我俾60蚊佢啦。咁跟住食啦，食，都系食唔晒嘛。一食啊，又倾下偈啦，倾下偈。啊！屌你老味，冇乜嘢做喎。喂，我话不如唔好食咯，搏嘢咯。即系嗱，呢样又系最得起嗰个功劳嚟，唔系好醉 啊， 唔系好醉。即系嗰日系其实系玩到点样咧？嗌咗套餐之外，仲要加钱。 嗯， 嗌多个加钱套餐都不特止，将来仲要过嚟签酒，饮到屌你妈，即系四条友真系其实饮好捻多嘅钱，但系又 OK 喎，又 OK 喎，因为可能醉得起啦，或者可能唔系醉得起，或者可能 冇乜饮急酒，可能 或者我系浸一浸浴缸 啊， 出咗啲汗啊，咁啊，捉你埋去围床食乜捻嘢宵夜，屌你捉你埋就屌閪啦，咁啊，我好奇怪啊。即系好窄啊！ 张床啊， 唔系嗰条女。喂，大佬，张床窄唔窄？屌你啦，五星级酒店。但系我而家都有一样又唔好识分，其实窄同冇水有冇分别嘅咧？ 有， 例如咧， 水系反应嚟噶嘛？ 嗯， 如果用硬件、软件嚟计，硬件咪窄咯，软件咪有冇水咯？有啲硬件得，软件唔得㗎嘛。 但係嗰啲嗱，我擦係好柒难嘅。 啊。 但係好啦，我都簡單嘅。嗰條女如果冇水嘅嗌痛啊。你知道啦。 你有吐㗎嘛。 我神山苦，我屌你老尾。喂，有吐嘅话就已经有水啦。其实條女真係非常之炸啦。 啊。 炸到係點樣呢？我 feel 到好似冇水㗎嘛。 啊。 你知我而家用妒忌嗰隻係充滿晒。嗰啲咩润滑剂噶嘛， 但系今晚你用咩嘅妒忌？ 妒忌最而家最新嗰只啦，即系无色、无味，仲系比平时嘅妒忌薄30% 嗰只咧。而家卖250蚊，15个嗰只啊，喺万宁卖嗰只啦。哇，即系我用，其实好紧啦。你带身袋嘅，你都唔会扎噶啦，因为佢都唔会冇水嘅，佢冇水都唔关你事啦。 系啊， 即系证明，我就觉得。可以搞到冇水咁，系几多压，几多 炸， 梯出，几梯出啊！咁当然啦，都咁啊，出咗一次，出啦，嗰次出啦，啊冇，啊唔系，冇出，都系因为体力唔够啊，我算啦，咁啊，谂再搞啦 ，OK， 咁啊，食埋嗰半盒。乜撚嘢宵夜先？食完之后咁就瞓啦。瞓到大概7点零钟啦，咁酒气就过晒啦，乜柒都冇晒啦。咁又大袋。因为神山苦啊嘛，24小时按 call 啊嘛。 咪大佬又诊过一镬啦。 啊， 一样咁窄。咁系咁咁砌啦。 啊， 到我 finish 写嘅时候， 啊， 掹出嚟， 嗯， 大卵镬， 个肚漏咗里边。 系啊，我屌你点知噶？ 咁你窄系咁噶啦。 唔系佢即系。掹翻出嚟系我条蕉都掹翻出嚟啫，个袋仲喺佢块嘢度咯。喂、 啊， 平时唔系嘅，因为佢真因为你食咗饮咗神山苦咧，你硬噶嘛。啊，佢木好卵难系令到你咧，个肚系甩咗喺个袋，嗰、 啊 那个块嘢出边。好彩佢唔系将个袋怼甩咗入去啫。 啊，即系个胶环咗喺出边， 咗出边。咁即系。我系冇试过，曾经日日下真菌过啦，咁 OK 喎。哇，咁即系好 feel 好啦，好 feel 喎。你谂下几多好 feel 先？ 啊， 你谂下嗰日几多好 feel 先咩？跟住你话咁点啊？点啊？点啊？有冇射入去啊？我冇，你我乜 系梗系有射入去啦，不过系射个套里边， 因为掹咗出嚟系冇套啊，佢知冇套啊， 啊， 佢知我条蕉冇套啊，我套咧，因为我自己咪讲咗我套咧。跟住佢哋话：你冇食佢死入边啊？ 梗系有啦。 跟住我睇，我话唔食嘅，唔食嘅，你袋喺度，乜我因为掹翻个袋出嚟啦。 啊， 你睇下咁样。 啊， 我叫你睇下啦。 啊， 佢哋咦咁啊，屌你老味，打开手 掟落去块面度。 掟我嘛，掟咗就啦，就捻咗我啲子孙啦。 啊， 掟咗我啲子孙啦。哇，咁呢件女 OK 喎、啊。咁啊谂住咁啊都系俾贴士佢啦，咁样企得刮啦啦。咁跟住话，哎呀，不如我可唔可以早啲走啊？佢话我约咗朋友咧，十一点钟去东门买嘢啊。 嗯， 跟住我而家八点啫，八点啫。 啊， 跟住话唔系啊，我翻嘅嘢冲凉咯。我话呢度冇人冲咩？ 啊， 即系大家咁讲咁啊，嗰两讲话。不过我话可以啦，梗系， 嗯， 你要做嘢做晒啦。 啊， 得 Q 半咯。咁短期内。我系可以三三 Q 嘅，因为神山苦啊嘛， 嗯， 系无谓啦， 啊， 系咪先？咁啊，炒到个电话联络咯。咁呢件女咧，我未试过啊，我未试过约佢啊，我都含谂住喺十月咧严打期间咧， 啊， 约 再约佢东门买嘢， 系约佢东门买嘢，OK， 系即系严打期间，因为你知啦，呢、這个时候一系搵神山妹嘅啫， 神山妹未翻嚟啊嘛， 翻咗嚟啦， 啊， 呢、這个时候翻咗嚟啦，我因为。即系时间嘅关系咧，上个礼拜我已经掉捻咗啦。OK OK， 即系我同你讲嘅人未翻嚟，你生日嗰日未翻嚟啫。 啊， 而家翻咗嚟噶啦。 啊 ，OK， 咁啊，先唔好下上三杯噶。我哋谂住而家打算就约呢件女 啊， 或者约阿广州个网友嗰件女 啊 嚟深圳请一 Q 嘅。 啊， 但系广州网友嗰件女咧，我已经揾咗问咗啦。 啊， 咁咧佢就话。你不如喺你上嚟捧我就算数啦。 啊， 佢就唔肯。 啊， 因为佢觉得离太远。 梗系啦，有钱大晒咩？ 系啦，钱大晒咩？ 冇用啊嘛， 俾消费大捻晒咩？ 咪咯， 系咪？咁而家我就会谂下，因为广州网友嗰件女咧，就早两日先至话唔好嘅啫。 啊， 咁我谂住为咗我十月严打细佬个着想咧。 啊， 咁我而家谂住又系搵呢件女。试下可唔可以？唉，唉，都喺深圳搞 Q 啊，搞一次啊，咁、 嗯、 样咯。我而家咪就谂住咁样咯，呢、這个行程咯。 嗯， 咁啊，希望可以啦。咁啊 ，OK 啦。咁啊，九月三号嘅嘢话讲到十月啦。咁啊，跟住过落嚟点样？我未知啊。咁啊，讲下先。可能会如果譬如我搵到阿的六呢、這个那些年嘅。 嗯。 或者找不到你們六那些年，因為我這個月我應該沒有報告可以講的了、 嗯、 即是上三杯啲不要再講了、 嗯、 是不是咁或者是我得一集我就不費事找阿健哥哥上來做啦咁、啊、如果譬如找不到阿的做呢可能會期間會有一集會停啦、 嗯 啊、這個十月或者可能兩集會停啦我盡量不會告訴你 ,OK? 咁、啊、如果是會呢希望我體諒啦、 嗯、 我不是閃撚咗去 嗯、 我唔系话筹捻咗呢嗰一皮嘢咁样多，哇！我就闪捻咗去， 系想庆功， 想庆功啊！一个一皮又捻多啦，OK 啊！我唔系，但系可能真系，因为我最紧要啦，我唔想作一个故仔呃你哋， 吓、 啊，即系好坦白，我成日讲，喂，如果我要做一个节目， 我唔滚得唔得啊？得，我点解唔得？我作出嚟啫嘛。 系啊，要几难啫？ 我作出嚟可以做到好捻精彩啊！话声你听 ，OK 吓，但我就无谓做呢啲咁嘅嘢啫嘛。吓、嗯，咁、啊、我希望我每一个节目讲嘅都系真嘅，真话嚟嘅，可能有夸张 啊， 但系我唔系讲大话。 系 OK， 条女真系咁扎嘅， 系咁样扎嘅， 系 唔系冇水 ？OK 啊，即系咪啊？点啊？呢啲有水路有扎呢啲咪自己谂咯。 吓、 啊，系咪先？啊，就等于一样嘢，网友。嗱，如果譬如我哋嗱，阿杰，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节目完之前，如果有得 case 摆喺度，有个男仔，中意嗱，大家唔识嘅啊，中意一个性工作者又好，一个乜人都好啦，咁啊，佢系真爱 啊， 有冇问题啊？ 冇噶， 冇问题。OK， 一个唔识嘅人 啊， 真爱冇问题。但如果一个网友 啊， 沟一个性工作者 啊， 或者一个网友沟一个。技师，我哋一定反对嘅，即、 啊、 系一定话你沉嘅、 啊， 真爱都有问题 啊！ 即系你记住一样嘢，我讲嘅嘢，见哥哥讲嘅嘢，针对每个独立一个网友，你去沟骨妹又好，沟性工作者都好，我都话你沉船 ，OK？ 但系一个出边嘅个案，我唔识嘅，系啊，沟骨妹又好，沟性工作者都好，我哋会话真爱，唔同人，我会有唔同嘅照顾。OK， 识嘅，我哋会话你哋，我惊你沉、 啊， 我哋要反对，因为我哋关心你。 OK， 啲唔熟悉嘅，咁当然啦，你呢个沉，咁亦都可能真爱，我唔够胆一巴声落去。OK， 所以有时讲嘅嘢同一件事，我哋真系可能有分 A 同 B。但系呢一样嘢唔系大话嚟嘅。见哥哥沉。我会叫建哥哥唔好，建哥哥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十万九千里嘅朋友沉，关我卵事咩？真爱沉啦，咁样样噶嘛。其实大家做法唔同嘅啫，所以唔系一定话，就呢啲唔系大话 ，OK 吓、啊，系对系分 A、B 啦，亲疏有别啦、 啊， 某程度我都几亲疏有别嘅 ，OK 吓、啊、，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有冇嘢补充？ 冇啦， 冇啦，冇就。下个礼拜见啦， 希望 见到见啦，拜拜。